有这样一个笑话，也不是笑话，有两个火星人在火星看地球，看着看着他们就说，哇，地球上面的人怎么那么忙，每天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们在干什么？就那个另外一个火星人就跟他讲，不晓得，他们每天都在跑，每天都在忙，那忙什么不知道。另外一个火星人希望他们是有目标的，希望他们是有目标的，所以光是忙碌啊，不代表这个像人生的征战一样，每天都在征战。那你到底为什么在征战呢？每天都在演戏，你到底是为谁在演戏呢？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人生啊，这个人生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整个过程是什么，然后以及你的价值是什么，然后最后你想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讲，他说我们得到基督，我们就得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温柔跟节制是最后的，其实温柔跟节制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温柔过头了，那就是软弱软趴趴的，如果温柔这个不够到一种程度呢，它就是刚硬，就既刚硬又软趴趴的，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很希望我们凡事啊恰到好处，恰到好处。那就跟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论语》《孟子》四书五经里面有一篇《中庸》啊，《中庸》讲，凡事啊合乎中道，凡事合乎中道。什么叫中道呢？做得刚刚好，做得恰到好处。温柔，温呢过头了是什么呢？过头了就是热，就是烫，就是滚，就是沸。那不够的呢，就是冷，就是冻，就是凉。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如何取得我们一个态度？温柔是一个态度，也是一个品格的一个酝酿出来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是一个内蕴而外显的人。所谓内蕴而外显的人，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外表让人家看起来又是很优雅，然后对待的态度又是恰到好处，不刚不卑，不柔，不什么，反正啊，不卑不亢，好，这都比我有学问，不要过头，不要过头，什么事情不要过头，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你有所节制，凡事你怎么节制，你怎么踩刹车呢？有的时候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会一路往前冲，冲到过头的时候呢，这个回首不堪回首，如果冲得不够呢，又觉得惋惜，好像力量给的不够。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战场上面，我们常常用战场来形容我们的人生啊。人生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宇宙当中，我们一直把这个人生当作一个战场，不断的在战斗，不断的在征战。那么你征战跟战斗，如果所征战战斗的这个生命没有得到实质的意义，你到头可能是一场无谓的战争，而且不知为何而战，就是天天在好斗，天天在斗争，天天在战斗，充满了这个宇宙当中充满了粗野，充满了这个粗鲁跟这个求生存的野蛮游戏。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很无趣，好像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温暖没有，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相对的态度总是令人失望，不是我们令人失望，就是人令我们失望。那所以我们一直活在那个失望当中，一直活在那个战争当中，活在那个战场当中，又好像在演一出戏。圣经说我们演戏是给天使看，给人看。那如果说我们的人生是在这样的追求当中，我们所演的戏是一个无意义的戏，当你演累了，你退场了，也没有人纪念你，你就退场。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活出一个有意义的战争，那就是必须要在我们整个宇宙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人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在我们的家人当中，留下一些永恒的纪念。什么叫永恒的纪念？当然不是说人家缅怀你，而是你所撒出的那些生命的种子，在那个撒出种子以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撒出去的种子它依然是有生命的成长，在这个家族，在你朋友之间， 在所有你接触的人当中，它成长，它生长，它发芽，它茁壮，它开花，它结果，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意义。如果只是靠我们人的作为，人的作为只是我们肉体的作为，我们的肉体的努力，那我们在人生的战场当中要不要要求追求胜利呢？什么才是胜利呢？既然是战争，一定要得胜。如果战争不能得胜，那不是白战一场吗？早知道会输的话，不如不战，不如不战。那如果要战，就必要赢。那怎么样才能赢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先了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讲，在生命中你要追求一个胜利，胜利就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在胜利的当中就必须要有操练，在操练的当中我们才能茁壮，我们才能历经很多人生的历练，去体会出怎么样的事情是温暖，怎么样的事情是世态炎凉的事情。你知道凉，知道温，知道柔，你知道，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什么？就刚刚讲火星人看地球人每天在跑，不知道在跑什么，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在追求什么？就奔跑。在这个奔跑的当中，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的、我们行的战争是很伟大的，其实我们实质上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心得到完全，让我们的灵得到安慰。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肉体，为了我们的身体活在那里，身体的享受、血肉的享受，或者血肉的舒适，或者满足我们的一些情欲，那个是很空虚的。所谓空虚，当你得到的时候，常常会有那种感觉，不过如此而已，不过如此而已。有一个孩子念书，这好像也是一个事实，他从小读书，父母就教他要努力读书，用功读书，追求从幼稚园要读好的小学，读好的初中、高中、大学，好的科系，然后硕士、博士继续研究。有一天，这孩子在很有名的一个大学修完了博士学位以后，从那个博士学位的那个领受以后下台以后，他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那个失落。那他的同学就不能理解，说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啊，你为什么要失落呢？他沉闷很久，他说我这一生呢，从小被教育的就是要追求这个博士学位，我现在追求到，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呢？没有事情可以做。讲这话的意思，也许我们去衡量不可能，可是事实上有很多是这个样。当你追求到以后，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修了这博士，为什么？因为我从小被教育，为什么要这样？光耀门楣，我为了我的父母，我好好练。后来我练这个，练这条读书的这条路，后来我也修到达到期望，我也肯定了我自己的能力。之后呢，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因为在这个当中，他从来没有想他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这关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温柔是一个态度，它虽然是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品格，也是一个行为。在这个当中，我们讲目标你要确定，有人生的目标，你才能知道你要跑的方向，然后你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我们相聚，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一定要得到神的救恩跟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能恢复跟神的关系，耳熟能详。跟神的关系恢复有什么好处？因为创造我们的神当初就给了我们一口灵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在给我们一口灵气之前，他看我们的样式，看我们的外表，看他所创造的，看他所用泥土造出来的人，他看外形甚为美好，而且照他的样式造了，但是缺乏那股灵气，所以他吹了一口灵气，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跟他一样美好的灵。当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理解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灵，不能理解我们的生命当中除了血肉躯体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那看不见的灵。圣经也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于赐给我们的上帝那里去。这就是我们很合一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灵肉合一的，我们是肉体跟灵魂一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常常在讲说，在这样的当中怎么样才是一个美好，难道生命就是那么伟大的工程吗？ 有一个拉比，他有一天在菜场逛，市场逛，逛逛逛，然后那个拉比就遇到以利亚，遇到以利亚，他就问以利亚，在这个里面有谁能得永生呢？以利亚很快就回答他，以利亚是一个先知，就回答说没有一个。然后后来看看看，以利亚说有一个，他就说哪一位？他就指那个。然后一看那个人是做什么的呢？那个人是个狱卒，就是管监狱。他们就很好奇去问他，为什么他可以得永生呢？他就问他，你是什么职业呢？我狱卒。那你每天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每天啊管监狱，我专门管着男人跟女人的监狱。在那个当中呢，我每天晚上呢就把我的床放在他们的中间，我就睡在中间，以防他们做一些损害别人或损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就睡在那个中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为什么说呢？以利亚说他维持和平啊，他使人安静，使人平安啊，不然一个晚上还得了吗？就是维持平安，他将平安给了人，让每个男犯人或者女犯人，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安心的睡觉，他不会有左思右想，那个平静，那个心灵的平静，所以他将平安带给那个犯人，所以那个以利亚说他可以进。那后来又看一个，他说难道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了吗？他又看到他说那两个人可以进去，结果他们就去看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呢？那两个人是专门这个演诙谐剧的，就在市场里面跑，看到谁有愁烦，谁有烦恼的时候，那个表情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到他面前去演一出戏，或者去逗他乐子，然后那些人就很开心很欢喜的，然后恢复他这个很正常的面貌，然后那忧愁就除去了。那个拉比就问那个以利亚说，为什么他也可以进去呢？他说他使人喜乐，所以给人平安给人喜乐的人是得神所喜悦。怎么样才能给人平安给人喜乐呢？是因为我们的应对态度恰到好处。我们刚才讲这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说在温这一方面呢，不是软趴趴的，不是凡事你都不会生气，凡事你都没有反应，凡事你都好都 OK， 没有准则，没有中心，没有一个行善的方向，你只是好好人。所以常常我们听到有人在形容一个人说啊，他是老好人，他是 good fellow， 一讲到这个不知道是褒还是贬，反正他是个好人，跟他说什么他都可以，但是有没有是非呢？有没有公义呢？有没有道理呢？不去看，只要随和就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常常讲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能称为一个是温和的人，因为他没有准则。如果柔和，我们常常知道我们中国功夫里面有以柔克刚，阴阳太极，什么样要调和，太极是以柔克刚的，很多事情借力使力，四两可以拨千斤，很多事情就是在这个准则之下你一样可以完成大事，在这个准则之下你依然可以完成善事跟美事。所以在这个价值当中，我们说除非接受了耶稣，今天的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11章，OK， 28、29啊，在马太福音里面11章，他所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前面他讲说，耶稣告诉他们说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我们讲这个负轭就是，对不起，我找一下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马太福音里面他讲的呢，就是说我们要学基督的样式，学基督的样式，在这个在那个之前呢，他说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就藏起来了，像婴孩就显出来了。父啊，是的，因为你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望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后面就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轭是轻省。他在这边讲的意思是说，若是不经过主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回到父神那里去。如果你不能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你自己。有一个有名的教堂，然后他们在遵循一个牧师的时候，他说那个老牧师就问他说，这个新来的这位，我们要请他的这位牧师，他能传第一手的基督吗？听懂吗？他能传第一手的基督吗？所谓第一手的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心里，他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信，所以圣灵与他同在，所以神亲自指示他，让他遇见神，可以说这样的话。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有神同在的时候，他是说谦卑柔和的话，他是说合宜的话，他不会说自己的话。很重要的是，在那一切的当中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因此他有一个清洁的心，他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他有无伪的信心。他所谓无伪的信心，他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天父所给我们的救赎，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让我们跟神重新连上关系，让我们的心得以完全，我们才有一颗完全的心。前两天跟一位，还是一位，也不是慕道友，是他是另外的信仰，我们就在谈。他说我可以跟你谈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我信的是观音。我说没有关系啊。他说你信的是上帝。我说我相信我们上帝可以跟观音对话啊。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谈了很多，谈了很多的这个当中，唯一的要讲就是真的要去认识，在那个中间中空的那个地带，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所认知的是什么，你所要的是什么，你对你自己认识多少。在希腊的哲学里面，他讲人若要认识神，首先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意思是要知道自己的不完全，不能老是看自己怎么看都好，看到那种自恋，或者是看自己什么都不好，看成自卑。过于自恋过于自卑都不是神所乐意的。什么叫不是神所乐意的？神造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任何的位分，任何的道路上， 任何人生的途径上面，他都有他的美意。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必得享安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所想的是我们所有的，都在他的心里，他非常清楚。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有名的木匠，所以他在拿撒勒，他有一间店，应该是做木匠，他会做桌子，他也做一些牛背上的轭，牛背上的轭。这个轭啊，很重要的是，牛要负这个轭，要随着他的年龄，他增加，他改变，他成长。那当一只牛，它的主人要把它附上那个轭的时候，他一定把它牵到这个木匠那里去，木匠要帮他量身打造，然后量身要量好以后放上去，要磨得很光很柔，让这个轭在他的肩膀上的时候，他是可以负担的，他可以跟他的肌肤很柔和的在一起。就像我们穿鞋子，你今天看鞋子的样子非常美，可是你买下去不合脚，你就会打破皮啊，就会用你人的肉去磨那个牛的皮，那最后就起水泡。那所以那个轭呢，是良好的，帮你揉好的，不但揉好，而且一模一样，非常贴服贴服牛的那个肩膀。所以当牛在活动的时候，我们从小看到那个拉牛车的牛，它很有意思，它就是跟着它在，它很少这个地方会磨破，当然坐久了它可能会磨出茧来。所以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因为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那只牛，我为那只牛所设想的完全是他可能遇到的，我所为他设计好。 有一个我们常常讲到旧约里面的法利赛人或者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律法是他们不能负荷的恶。我们在新约也常常讲，在教导人家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都不能承担的恶捆起来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告诉人家这个这样做那个那样做，自己做不做得到，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在自己都不能认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领受跟从上帝而来的旨意，你没有办法去体悟那上帝的爱，你就在那边下指令讲，那就是把不能负的恶捆起来放在别人的肩膀上。在这些犹太人里面，他们就有一个笑话，他讲，他说有一对很穷的母女，那这个母亲呢带着这个女儿呢，她有一块田，她这块田她要耕种，当她要耕种的时候呢，那些夫子就告诉她说，你在这块田里面你不可以用牛跟驴同时来耕种，那她就很辛苦，她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同时又告诉她，在这块田里面呢，你不可以播各种的种子，你不可以播不一样的种子，那么她就几乎不能去耕这个田。所以呢他就准备把这个田卖掉，卖掉以后呢，他就去买了两只羊。他买了两只羊以后呢，他准备羊生下来以后呢，先剪羊毛，羊生下来以后可以再生小羊，可以剪羊毛。所以当他买了两只羊以后呢，他要生了一只小羊。当他要期待剪这小羊的羊毛的时候呢，那个他就看着摩西的律法告诉他，头生的要献上去，所以那只小羊他要献上去。那他说，我头生的献给你，那我这两只羊我怎么办呢？我就只有剪他们的羊毛。他说，当你剪第一次的羊毛的时候呢，你要献上去。他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干脆把它给杀了好了。他杀的时候你要献祭，你要献祭的时候有很多都要归给祭司，要归给祭司的时候，他说，那我如果杀了怎么办？他说，你要把前腿，把那最好的部分，把那塞的肉全部都要献给那个。所以那妇人就说，我干脆不要杀了。他说，那你如果不杀这个羊，就全部归祭司，全部献祭，全部归他。所以这个母女两个呢，就忧忧愁愁的走开，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我讲这意思，神是给我们丰盛的，神是给我们满足的，神是给我们平安跟喜乐的，他不是要我们这样献祭。所以新约才讲，用你的心灵诚实敬拜，遇到什么样的人传什么样的福音，他与你同在，他必有这样的智慧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如果在你的心里你还没有遇见耶稣，你没有领受到圣灵与你同在，你怎么去传？你只是根据你的圣经，根据你的听别人讲，你讲不出你遇到主耶稣的时候你所得到的。那就讲到说，这个恶为什么轻生呢？因为主耶稣讲过，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用水施洗的，只有那个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先去找施洗约翰施洗，施洗约翰说，这样行好吗？他说，我们当尽诸般的礼，诸般的义，所以给他施洗。当他施洗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施洗约翰看见，你所施洗的就是弥赛亚，因为鸽子降在他身上，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当你看到他就是我的儿子，而且有声音清楚明白告诉他，那是我的爱子。所以他确定他是弥赛亚。确定弥赛亚以后，当施洗约翰被关的时候，他为什么门徒来问他，他又叫他的门徒去问，你问他到底是不是？那耶稣说什么？你叫他看我所做的一切，瞎子能看见，瘸腿能行走， 死人可以复活，这一切的事情他应该明白，他应该明白。意思就是说，但是耶稣说他是里面最大的，但是在天国里面他比你们小，因为他是一个使者，他是一个引路的，他是告诉你们到天国的路必须要悔改，悔改你们会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去，不是马上见到审判。所以神爱人是让我们得到救赎以后，仍然在世上有那个喜乐的日子，有那个平安的日子，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不会那么痛苦。我们不会因为说我们因为受洗，我们遇到一些患难，我们就觉得说，主耶稣你在哪里？你真的信了他吗？你真的碰见他吗？你真的遇见他，他真的与你同在吗？ 他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他告诉我们，他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他告诉我们，你所会遇到的任何的苦、任何的摩擦，我都知道。所以我把那个轭放在你身上的时候，我是良好的，我是良好的。你不会有受不了，你不会有过不去的日子，因为你信，你信他是救主。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信他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好一切的安排。这些的安排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天父的面前，去得到那个圣灵的帮助，你的心得以完全。如果你的心没办法得以完全，你的心中永远有一个破洞，那个破洞就是一个黑洞，那个黑洞是你自己也不了解，甚至于你自己也不清楚，你总是有那个叫什么不明白的忧伤，那不可测度的那种忧郁，你就跑出来，你完全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因为你要去寻找。你寻找的时候，你就可以寻到光，你求明白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因为圣灵会告诉你们。其实在神跟人中间关那个门的，不是聪明，不是才智，而是骄傲。当人要把人跟神的门关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要思想要洁净，自洁跟求圣洁的当中去明白，去清楚看见我们还有没有骄傲。那个骄傲不是人指出来的，因为人指出来你不会服气的，如果你自己领受出来的是不够完全，只有圣灵让你看见什么叫做骄傲。所以我们上次讲说，我的子民们，你要谦卑在我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就听你们的祷告。我们刚刚讲过说，温柔，温柔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相处的态度。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圣经里面也常常告诉我们的态度，尤其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的态度很难。什么叫很难呢？就是说他教导姐妹们要温柔，要安静的对待你的丈夫，然后凭着胆量行各样的善事，神就与你同在。那丈夫呢，要按照理来对待你的妻子。什么叫按照理呢？因为他讲妻子是软弱的器皿，他本来就比你差。你有没有体贴的心，你有没有温柔的灵去体贴你的妻子，成为两人一体的家庭。在这样的当中，你丈夫的祷告神才会垂听。若是你没有自卑在神的面前去祷告，你得不到神的光照，得不到基督亲自的启示你，圣灵启示你，基督的安慰，基督的救赎在你心里，你不知道你该怎样对待你的妻子。那妻子要安静，要温柔的对待先生，按照胆量去行各样的善事，但是他仍然尊先生为主。这什么意思？撒拉敬亚伯拉罕叫我主，意思是说他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非常尊重他的先生。不但尊重，但是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做很多的事情是出于善事，这善事是出于神的心意。既然是出于神的心意，他就大胆的去做。神为他背书，神为他盖章。在这样的当中，夫妻之间的柔和相对，那个温柔的态度就出来。温柔是一种内蕴而外显，绝对不是做出来的。当别人说你温柔的时候，你就要警醒；当别人说你聪明的时候，你更要警醒；当然别人说你很好的时候，你赶快忏悔。那个有一个拉比，他就说，当这些博士有学问的人，他们有一天认为他们的学识还不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话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心中的自我看见，你自我认识到底有多少，我们所经过的道路，那一路走来的，也许在别人看起来是坎坷不平，在别人看起来是嗤之以鼻，或者别人看你是无可救药，但是神没有这样看你，你的爱你的神没有这样看你。爱你的神让你遇到主耶稣基督，就是盼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一再的讲，每个人都是寄居的，都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身份当中， 怎么样回到主的家里，就像新约讲的，每次都讲那个浪子。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在我们的灵命路程上，我们不是也是一个旅行者吗？我们不是也是一个要找到我们回家的路吗？若是在这样的路上我们没有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能明白那个，我们怎么能回到父家去享受那些恩典？那些恩典就在那些圣灵的果子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开我们跟基督之间的那个门，绝对不是因为愚拙我们开不了那个门，而是因为我们谦卑我们才开得了那个门。谦卑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要谦卑，神的面前我不行我不能，可以跟上帝说。也许在人面前你会觉得丢脸，在人面前你要自以为是或自以为强，唯独你在神的面前不可以。如果在神的面前连这一点都没有的话，那就是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义的人，自以为是老师的人。在这样 当中好为人师的时候，你若是不能清楚你的上帝就是你的老师，上帝就是最爱你的，耶稣基督是为你牺牲最大，为的是要让我们领到他父亲父神的面前，让我们重新恢复那样的关系。所以温柔是一个很重要的果实，圣灵的果子。当我们朝这样走的时候，我们的灵修，我们在神面前的话语得着，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如果我们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是上帝给我们奖赏。那个温柔是让上帝知道我们是温柔的人，因为他同在，因为他知道我们认识他，我们想认识他，也知道他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在这个追求上面，我们在这个经文上面讲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做盼，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谓温柔就是主同在，那个柔软的心就在里面，我们没有害怕，我们不要害怕怎么去回答人家，因为我们可以做出那个样式来，我们可以流露出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怎么样去有那样让人家领受到，在你身上看到基督。在战争当中，有一个小兵受伤的时候，有个那个南丁格尔去接待他，然后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就跟南丁格尔说，你是我的基督。南丁格尔开始听到的时候有点受宠若惊，后来问他，他说，因为你让我完全领受到我被医治，我安慰，我清醒，我那个完全得到的那个温柔跟温暖跟安慰，从你身上我得到，所以他说你是我的基督。就跟很多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如果我们做不出那个基督的样式，我们行不出那个道，我们说的超过我们做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让人信。很多人会因为我们而跌倒，所以我们常常说，要今天唱的诗歌，要嘴唇上结出圣灵的果子，嘴唇上要结出果子来献上。很多话要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很多生气的也是慢慢的生气，因为那个气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因为那个气是因为我们骄傲，因为那个气是人家不能跟你合一，人家不能顺从你的讲法。为什么不能顺从你的讲法？你是不是也有责任要去说明？你是不是也有责任要去让人家领受到你的出发点，你的用意？在这个当中，人与人相处，所以还是回到那个最大的命令是先爱神，其次的命令才是爱人。如果我们不能去爱神，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有多爱我们。如果不能明白神有多爱我们，光要我们去爱神，那是非常辛苦的，那非常辛苦的，包含你的献祭你都不甘心乐意。就像那个穷妇人带了孩子一样，好不容易要种田，因为认识好多基督徒，基督徒告诉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他的日子怎么过不知道，反正告诉你就是不能做。到最后怎么办？他只有离开，他离开自己去想办法，因为在这个地方活不下去了，该得的帮助没有得到，该给他帮助不敢给他。所以在这个氛围里面，我们在教会的氛围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是主基督耶稣的同在，圣灵的灵引领，让我们跟神合而为一， 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才能享受一个家的领受，才能享受一个在基督的爱里面的领受，我们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背起那个十字架。耶稣要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没有说你来跟我好好读圣经，你来跟从我就好了。当我们跟从基督的时候，你有心跟从，基督就在我们心里。若是基督在我们心里，你还有什么不能得着的？因为你相信，你相信他是神的爱子，你相信那是神的爱，你相信那是可以回到万有的神的面前去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最尊贵的身份，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也是我们能得到平安跟喜乐的地方。也是因为我们有平安喜乐，我们才能给别人平安喜乐。若是从我们身上可以给别人平安喜乐，不就说明主与我们同在吗？主与我们同在，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也愿今天所讲的温柔，我知道我讲的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可以在弟兄姐妹用祷告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做温柔。很难说清楚，只有从你里面发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主孩子你很乖，你有温柔，那你就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向你向感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清楚，你知道，你让我们回到因为相信你的救恩，回到天父的面前，成为你尊贵的器皿，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我们也相信那样的福分是直到永远，我们也相信那样的得着是得永生的。我们更相信我们的生命除了在这世界上的肉体生命以外，我们更相信我们的灵命是回到你的家中，成为一个有完全的心完全灵的人。因为你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要让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也是这样。主要我们相信那样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以及清洁的心，可以让我们知道你的台前蒙你的加持，也相信你圣灵帮助我们结束那圣灵的果子，让我们凡事有温柔，凡事有节制，也知道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磐石，更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在你的爱里，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主，我们向你仰望依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